幸福会少几分。 多年以后还想可以看你当初离家出走的步伐。

FM 九九九，与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错错对对，不必理他，真也许会害怕。

记得你流着眼泪，在黑暗中我们紧紧相拥，在这场戏里哗啦啦纷纷扬的雨中，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在一见别离的疯狂的动员取得经典，我们还能不能像昨天那样抱在雨中， 在雨中 你的雨水最温暖着爱。

想爱你，就算你会不可以，我会继续静静等待，留在你身边。 走，相处会比分开还寂寞，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无法感受每次触摸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

什么都能。他的温柔让我紧绷，他的光扰让我很忙，而我给爱给的温柔。 别感伤、哦、爱情的遇见学会自己撑一伞，一切随缘顺其自然，曾经对爱情的那年不为难、哦哦、 让我感觉存在曾填满我心情的色彩，像那个美丽感受不值得你那永恒等待。关于爱情是否只要付出真心就不怕 手中，无论是何天气都将风雨无阻，车辙留下的是旧年的记忆，新的开始，新的里程，驰骋前行，别光顾着踩油门，累了也要记得刹车停一停。主播苏然，新的一年依然伴您在 FM 九九九，祝愿您和爱车都能在新年里平安康健。

功夫瑜伽是导演唐季礼和成龙继十二生肖之后再次合作的电影，这对王牌组合曾经打破许多记录，红番区让唐季礼和成龙双双赢得香港电影金像奖，也让贺岁片这一概念进入了内地电影市场。成龙在功夫瑜伽里风度翩翩的大学教授，带领着李治廷和张艺兴游遍全球冒险寻宝，除了功夫喜剧的探险搞怪，异国风情也是这部电影的看点之一。在印度港口变戏法式的和印度贵族斗舞，在迪拜的街头和土豪飙车不差钱，在冰岛探冰穴潜冰洞滑冰梯，感受绝美仙境。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功夫瑜伽又将是一部标准的成龙动作喜剧电影，多次进军春节和贺岁档的成龙大哥，票房的号召力也是一直非常稳定的。影片讲述了一位考古学家被一张千年前的地图所吸引，在中印两国间探寻神秘宝石的喜剧动作冒险故事。这部影片将于2017年1月28号在中国大陆上映。唐导说，功夫瑜伽是一部融合了功夫探险、异国风情和十足搞怪元素的 mix 大片，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新鲜元素，有土狼，有冰川，有狮子等等，又非常热情的印度风情，还有文化广场以及很多有印度特色的街头戏法。在功夫瑜伽当中呢，成龙带着小鲜肉们跳了一支功夫瑜伽舞，洗脑的神曲，魔性的神舞，也是别具印度风情。这支舞蹈呢，是剧组专门邀请到印度国宝级编舞大师编排，将中国功夫和印度瑜伽动作进行巧妙结合，因此功夫瑜伽舞也成了这次功夫瑜伽全国广场大赛指定的必跳舞蹈动作。同时也欢迎各位大爷大妈们都来相应的模仿学习吧。不同于公众心目中传统的功夫电影，功夫瑜伽融合了功夫探险、异国风情和十足搞怪的元素，融合成今年一档豪华的视听盛宴。好了，让我们来一起忆往昔的贺岁电影吧。 我在东北玩泥巴， 麻辣。 这儿呢， 我在冰岛吃桑拿， 麻辣。这儿呢， 我在迪拜刷新卡， 麻辣。这儿呢， 我在印度练拳架。 功夫瑜伽最痛快，哦我的乖乖，身体软得像寒带，哎呦喂厉害， 来点八种姿态，我手到擒来。小菜，统统是小菜。 瑜伽的秘密抬起来，一抬一抬一抬抬， 胳膊屁股抬起来， 一抬抬抬抬抬， 下巴给我抬起来， 一抬一抬一抬抬， 让你看看我厉害， 一抬抬抬抬抬。 哎呀，我的个老天呀，你会练瑜伽？ 哎呀，你可乖乖呀，加油一百八。 哎呀，我的妈妈咪呀。 我在东北玩泥巴， 麻辣。 这儿呢， 我在冰岛洗桑拿， 麻辣。 这儿呢， 我在迪拜刷地卡， 麻辣。 这儿呢， 我在印度练瑜伽。 功夫瑜伽最痛快，哦我的乖乖，身体软得像海胆，哎呦喂厉害，来点八种姿态，我手到擒来。 小菜，统统是小菜。 功夫瑜伽滋儿滋儿，功夫瑜伽门儿门儿，功夫瑜伽让你心里没有烦心事儿。抻直你的腿儿腿儿，带上老少爷们儿，咱们这个功夫瑜伽越练越有劲儿。功夫瑜伽滋儿滋儿，功夫瑜伽门儿门儿，功夫瑜伽让你心里没有烦心事儿。爷们儿，咱们这个功夫瑜伽越练越 在东北玩泥巴， 麻辣这哪儿？ 我在冰岛十三塔， 麻辣这哪儿？ 我在迪拜刷金卡， 麻辣这哪儿？ 我在印度练瑜伽。啊！ 哎呀，要闪了，闪了！哎。 好啦，听完了功夫瑜伽这个异域风情浓郁的电影之后呢，让我们来一起忆一下往昔的贺岁电影，可谓是电影茫茫星海，总有那么一两部让我们印象深刻吧，不知道你记住的是哪部贺岁电影呢？还记得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电影《手机》吗？冯小刚执导的贺岁喜剧片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电影于2003年底上映，由葛优、范冰冰等主演。影片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手机》，讲述了事业如日中天的电视主持人严守一，因为手机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快乐、带来爱情的同时，也使他的婚姻遇到了极大的危机。 开会了吧？对。说话不方便吧？啊。那我说你听，行，我想你了。哦，你想我吗？ 嗯。 你昨天真坏。 嗨， 你亲我一下。 嗯。 那我亲你一下，听见了吗？ 哎，开会呢，把手机都关上，认认真真听费老讲，要严肃。 有一说一的著名主持人严守一，在过去电视台主持节目时把手机忘在了家里，一个小小的失误却让他的妻子于文娟发现了他与另一个陌生女子之间的秘密。回想丈夫在电视上笑容满面，回到家却神情恍惚，外面滔滔不绝，对着他却一言不发，妻子似乎明白了一切，就此提出了离婚。戏剧学院台词课的老师沈雪是严守一的新任女友，两人经过一段快乐的时光之后呢，沈雪发现严守一手机的响铃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You have an incoming call. You have an incoming call. 过去严守一的手机是放在震铃上，改成了震动，这是沈雪产生的猜疑。从此严守一对手机的日常谈话再次产生了严重的恐惧。与此同时，某出版社的女编辑五月和严守一在火车餐车上偶遇，严守一无心为出版社写书，但五月穷追不舍。为了让五月帮助下岗的前妻于文娟找个工作，严守一答应写书，但从此之后他的生活也突然变得恐怖起来。这部影片可以说是体现了冯导的新风格和转型的方向，尽管仍然是京味十足的调侃和自我开涮，但已经不再是那种甲方乙方中的冷幽默了。可以说它是一部能让人在笑过之后感到浑身发冷，进而进行思考的作品。此片结构最为复杂，人物众多，关系纠缠不清。看过影片以后，连影片创作人员都对范冰冰的表演赞不绝口，而范冰冰本人呢，确实已经脱离了原来的花瓶形象，具有了实力派演员的潜质。当然啦，除了正面的评价，也有些负面评论。有人说在这部电影《手机》里呢，人们享受不到哈哈大笑，相反这更像是一部一声叹息。冯小刚设计的主人公依然是他所熟悉的文化人，情节上没有太多的惊喜，依然是一唱三叹。在开场的20分钟里，全片的包袱就抖得差不多了，在剩下的时间里，大家要一起去看另一部电影，一部有点无奈，有点心酸，又有点活该的电影。不知道你赞不赞同这种说法呢？其实人生有时候比电影更加精彩，期待贺岁电影的同时，也让我们期待自己的生活可以细水长流，安逸美好吧，不要像电影中那么戏剧化和心酸了。好了，本期新春特别专题就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机舱的作坊，离开你。

心有一种声音，它从来不简单的在回响，然后向我闪飞，原来天门是奥秘，一个未来等待我的你，了解我有着伤痛和梦想，乘着声音翅膀。 表情很凶猛，我在那招架，你爆发脸蛋嘟嘟上，我喊你喊你喊。 真爱娃娃脸给我的不变不变美丽的一切。 伤人心，原来你分心，原来。